声，别吃到处都是发财的姜。太阳公公妈妈脏，让我和你姐姐上。月亮婆婆快快睡，我要把你吹吹白。月亮对我笑眯眯，星星对我眨眼睛。月亮星星求求你，讲个故事给我听。姐姐上，月亮婆婆快快睡，我要把你吹吹白。月亮对我笑眯眯，星星对我眨眼睛。月亮星星求求你。